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登蒂斯整天的在他的斗室里踱来踱去，心里充满了欢喜。他有时竟欢喜的发呆。他在床上坐下来，用手按住他的胸膛。每当有极轻微的响动，他就一跃跳到门口去。有一两次，他的脑子里发生了一种恐惧，唯恐他会被迫和这个他已经爱上了的无名客分离。假如发生这种事情，他也已经下了一个决心。当狱卒移开他的床，弯下身来检查那洞口时，他就会用他的瓦壶去打死他。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会被处死的，但他本来已经快要忧虑绝望而死了，只是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声音又把他救活了过来。傍晚时分，狱卒来了，登蒂斯已上了床。他觉得这样似乎可以把那个未完成的洞口保护得更安全一点儿。他的眼里无疑地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因为那狱卒说：“哎，你又疯了吗？啊？”登蒂斯没有回答，他怕他的声音会把自己的情绪泄露出去。狱卒一路摇着头退了出去。夜来了，登蒂斯希望他的邻居会利用这寂静来招呼他，可是他却想错了。但第二天早晨，正当他把床脱离墙壁的时候，他听到了三下叩击声，他赶紧跪下来。是你吗？我在这儿。你的狱卒走了吗？ 走了。 他不到晚上是不会回来的。我们可以有12个小时的自由。那么，我可以动手了。那声音说：“ 好，是的，是的，马上动手吧，我求求你。” 登蒂斯只是半个身体埋在洞口里，在一刹那间，他撑手的那一块地面开始陷了下去，他缩回身来。一大堆石头和泥土落了下来，而就在他自己所挖成的这个洞的下面，又露出一个洞来。接着，从那个无法知道深浅的洞底里，他看到最初露出一个头，接着露出了肩膀，最后露出了一个人的身体。那个人轻轻地跳进了他的地牢里。登蒂斯用拥抱来迎接这位他渴望了这么久的朋友，然后把他拖到窗口，一边接着从铁栅栏间挣扎着透进来的微弱光线把他的面貌看得较清楚些。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头发已经灰白，那大概是由于受苦和忧虑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年龄的关系。眼睛深陷幽深，几乎被那灰色的长眉毛所淹没， 一丛长而依旧还是黑色的胡须一直垂到他的胸际，他那神色疲惫的脸上刻满了忧虑的皱纹，再加上他那个性坚毅的轮廓，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喜于劳心而较少劳力的人。他的额头这时正挂着大滴的汗珠，他的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的悬挂在身上，你绝猜不到他们原来是什么样子的。莱克大概在60岁到65岁之间，但从他行动上的那种生气勃勃，却又使人想到他年龄的老大多半是由于长期囚禁的结果，而并非仅仅由于年月的消逝。他显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位青年朋友的热情敬意，他那冷却了的心境似乎因为接触到那炙热的灵魂而温暖激愤起来了。他很诚意地感谢这样亲热的欢迎，虽然他一定也是极其失望的，因为他本来是预期可以得到自由的，而现在却只找到了另外一间黑牢。我们来看看我进来的痕迹究竟能不能除掉，我们要保持秘密，千万不能让狱卒知道一丝风声。他走向洞口，弯下身体，轻而易举地把那块大石头拿起来，然后又把它放回原位，说：你挖这块石头的时候太不小心了，我想你大概是没有工具做帮手吧。啊，什么？邓迪斯惊奇地喊道，难道你有工具吗？我自己做了几样，除了少一把锉刀，其余必要的我都有了，凿子、钳子和锤子。哦，我很想看看你这些劳苦忍耐得来的产物。好，好，看，这是我的凿子。说着，他拿出一片尖利结实的铁块，上面装着用木棒做的把儿。你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邓迪斯问。用我床上的一根铁楔子做的。我就凭这件工具挖出了到这儿来的路，至少50法尺的距离。50法尺？邓迪斯惊愕地应了一声。别这么大声啊，小伙子，别大声说话。在这种国家监狱里，是常常有人站在监牢门外来窃听犯人谈话的，但他们知道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那还是一样的。你说你挖了50法尺的路才到这儿的吗？不错，那差不多就是你我两个房间之间的距离，可惜我没有把转弯弄对，因为缺少必要的几何仪器来计算我的比例图。本来只要挖一条40法尺长的弧线就够了的，我却挖了50法尺。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本想是挖到外墙挖穿的，然后跳进海里去，但是我却顺着你的房间对面的走廊挖，没有挖到底下去。哼，我的劳力算是白费了，因为这条走廊是通天井的，而天井里满是士兵。不错，但是你所说的走廊只占掉我房间的一面，另外还有三面呢，那三面的方位你知不知道？这一面是用实心的岩石铸成的， 得有十个经验丰富的矿工，带着所需的各种工具，再花许多年的功夫才能挖穿它。另外这一面和保障的住宅的下面相连，假如我们挖过去的话，只能钻进了一间锁了门的地牢里，一定又会在那儿被人捉住。你这间地牢的第四面也是最后一面，是朝等一下，它是朝什么的呢？引起好奇心的这一面，就是开着窗洞，从窗洞透进光线到房间里来的这一面。这个窗洞向外渐渐缩小，开口的地方连一个小孩都钻不过去，而且还装着三条铁栅栏做更进一步的保障，所以即使最多疑的狱卒也大可放心，知道犯人是绝不可能从这个地方逃跑的。那怪客一面说，一面把桌子拖到窗口底下，爬上去。他对邓迪斯说，邓迪斯遵命爬上了桌子。他揣度到他同伴的意思，就将背牢牢地贴住墙壁，伸出双手。邓迪斯到目前为止还只知道他的牢房号码的这位怪客，从他外表的年龄看来，绝想不到竟会这样的敏捷。他一跳就跳上来，像一只猫或一条蜥蜴那样敏捷地从桌子爬到邓迪斯伸出的双手上，从手爬到他的肩头，然后弯下腰，因为黑牢的顶使他无法伸直。他勉强把头从窗洞的栅栏间塞出去，以便从上到下看个仔细。过了一会儿，他赶紧缩回头说，我早就料到是如此。于是他就像刚才上去那样灵巧地从邓迪斯的肩上溜下来，敏捷地从桌上跳到了地面上。你本来料到了什么？邓迪斯用焦急的口吻问。他也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老犯人沉思了一下，是的，是这样的。你房间的这一面望出去是一条露天走廊，不断的有巡逻兵在那儿踱来踱去，而且日夜还有哨兵把守。你看确实了吗？当然了，我看到了兵的军帽和毛瑟枪的枪管，所以我才这样急急忙忙地缩回头来，因为我怕他们会看见我。那怎么办呢？邓迪斯问。现在你知道要从你的黑牢里逃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吧？那么邓迪斯用疑问的口吻追问着，那么上帝的意志是应该服从的。当老人慢慢地吐出这些字的时候，一种听天由命的神色渐渐布满了他那被忧虑所损毁的脸。邓迪斯凝视着这个把那么长久热情培养起来的希望一下子打消的人，神色里混合着惊异和钦佩。请告诉我，我求求你，你是什么人？邓迪斯终于说，哈哈，很好，只要你对我还存有好奇心，因为现在我已经无力帮助你了。 你可以安慰我，鼓励我，因为据我看，你是强者中的一个最强者。 怪客凄然地微笑了一下，哼哼， 那么听着，我是法利亚长老，是在1811年关进这个伊夫堡来的。在这以前，我曾在菲尼斯德利堡关过3年。1811年，我从皮埃蒙特被转押到了法国。在那个时候，拿破仑似乎万事如意，甚至把他那个还在摇篮里的儿子封作罗马国王。我万没想到竟会发生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个转变，想不到在4年以后，这个庞大的强国竟会被人推翻。哦，对了，那么法国现在是谁当政呢？拿破仑2世吗？不，是路易18，路易16的兄弟。天意真是太难测了，究竟为了什么原因，竟是苍天要贬出一个显赫有名的人，而去抬举一个虚弱无能的人呢？登蒂斯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这个人多么奇怪呀，他竟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一心一意地在顾念旁人的命运。但是英国也是这样的，在查理一世以后来了克伦威尔，继克伦威尔后的是查理2世，然后是詹姆斯2世。詹姆斯2世的继承人是他的一个外甥，一个亲戚，一个什么爱尔兰亲王，一个自认为国王的总督。然后对人民做了一些新的让步，然后定了一部宪法，然后自由了。你看得到的，小伙子。他转向登蒂斯，带着一位预言家的兴奋的眼光凝视着登蒂斯说，你还年轻，你一定会看得到的。是的，假如我能出狱的话。不错，我们是囚徒，但有时我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甚至有时候当我头脑里的想象把我带出这座牢墙外面的时候，我真以为自己已经获得自由了呢。但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因为在1807年的时候，我想出了那个拿破仑想在1811年实现的计划。因为像马基耶维利一样，我也希望改变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我不愿意让它分裂成许多小王国，每一国有一个无力的或残暴的统治者。我想把它建成一个伟大的、团结的、强有力的帝国。而最后是因为我把一个头戴王冠的傻瓜认作了我的凯撒不弃呀，他假装采纳了我的意见，实际上只是为了要出卖我。亚历山大6世和克里门7世也曾有过这种计划，但现在是绝不会成功的了，因为他们轻视这种计划，认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拿破仑又不能完成他的工作，意大利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倒霉的。老人说最后这几个字的语气极其沮丧，他的头无力地垂到胸前。在登蒂斯听来，这一切都是不可以理解的， 他不懂一个人怎么能为这种事甘冒生命的危险。不错，拿破仑他是有点知道的，因为他曾见过他，并和他讲过话。但是，克里门七世和亚历山大六世，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哦，您是不是就是那位有病的长老？登蒂斯说。 他开始相信狱卒的意见了，也就是伊夫堡所有的意见。疯了的，你的意思是，对不对？ 啊，我不愿意那么说。 邓迪斯微笑着回答：“好吧，那么让我答复你这个问题。我承认，是伊夫堡那个可怜的奉犯人。许多年来，他们把我当作谈笑的资料，只给来参观监狱的来宾看，说我怎么疯怎么狂，而且还极可能再抬举我一下，叫我耍把戏给孩子们看。假如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有孩子们来的话。” 登蒂斯默默无言地呆立了一个时间，最后他终于说：“ 那么，你全部放弃了逃走的希望了吗？”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把重新开始谈得这样轻易。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做的？首先，我花了4年功夫来做我现在所有的这些工具，然后又花了2年功夫来挖掘那像花岗石一样坚硬的泥土，然后我又得搬开那些我曾认为连摇都摇不动的大石头。我整天都做着这种费人力所及的工作，要是到晚上能挖下1立方法寸这种坚硬的水泥，我就认为已是很不错的了。你不知道，这种水泥由于年深月久，简直就和石头一样难挖，然后又得把我所挖出来的大量泥土和灰沙藏起来，我不得不挖通一条楼梯，把它们抛到楼梯底下的空隙里。但是那块地方现在已经完全塞满了，要是再投一把灰尘进去，一定会被人发觉。你再想想看，我本来完全相信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目标，达到了我的目的了。为了这件工作，我曾这样精确地配合了我的经理，使他恰巧能使我的计划告一段落。而正当我算来已经完成了的时候，希望却永远从我身边飞走了。不，我再说一遍，想叫我重新再试，那显然是违反天命，是绝不可能的了。埃德蒙·邓迪斯低下头，他对于这个计划的失败并不感到有什么遗憾，而他又不愿意让他的同伴看出他脸上的这种表情。说老实话，这个青年人的心里现在只有欢喜的份儿，因为他发觉他在监牢里已不再孤独，不再冷清清的没有人共患难了。长老在埃德蒙的床上休息，而埃德蒙还是站在那里。他以前从来不曾想过要逃走，因为这些事情看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以致那种念头在脑子里一刻都不会逗留。在地底下挖掘一条50法尺的地道，近3年的时间来致力于一种工作，即使成功也不过是把自己带到一个临海的悬崖边上，从50法尺、60法尺或许甚至100法尺的高处向下跳，冒着在岩石上粉身碎骨的危险。而即使那逃亡者能有幸逃过哨兵毛瑟枪里的子弹，逃过这一切危险，也还得再有3法里路的海面。这一切困难在邓迪斯看来是这样的可怕。这种计划他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他只是听天由命。但是看到一个老年人竟然这样大胆的不怕死的在寻求活路，他就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他的勇气和精力也被激励起来。已经有别人做过他甚至连尝试一下都没有想过的事情，那个人还没有他这样年轻，这样强壮，也不如他这样灵敏， 但却凭着耐心和技巧给自己配齐了做那桩惊人工作所必要的一切工具，只是因为测量上的一个错误而变成了一场空。那个人把这一切都做到了，那么登蒂斯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了。法利亚从他的牢房里掘通了50法尺的地道，登蒂斯决定掘通2倍于那个距离。年已50多的法利亚尽了3年的时间来致力于那件工作，可是自己还没有法利亚一半的年龄，却虚度了6年。做教士和哲学家的法利亚不怕冒生命的危险，有一段3法里路的距离来到达大魔岛、兰顿牛岛或林马岛。难道像他这样一个强壮耐劳的水手，一个经验丰富的潜泳者，竟怕完成一件同样的工作吗？难道像他这样常常只为了好玩而投身到海底去折取珊瑚枝的人，竟会迟疑不决，怕有一段3法里路的距离吗？3法里路，他在1个小时内就可以游到，而以前纯粹是为了消遣，他曾多次在水里游过2倍余多那样长的距离。登蒂斯下决心要学习这位大无畏同伴的勇敢精神，并牢牢地记住，曾做成过一次的事是可以重演的。邓迪斯继续沉思默想了片刻，宣布说，我想出您所寻求的办法了。法利亚吃了一惊，真的吗？他赶紧抬头来喊道，请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你从你住的地牢挖过来的地道，是不是和外面这条走廊朝一个方向的？ 是啊。 而走廊离你的地道不过15步左右。最多也不过如此。那么好，我来告诉你我们所必须做的工作吧。我们必须在地道的中部开一条像钉子形那样的路，这一次你测量的准确一些，我可以跑到你讲过的那条走廊边上，把看守走廊的哨兵杀了，就此逃走。要保证成功，我们需要的只是勇气，那个你是有的，还有气力，这个我也不少，至于说忍耐，你已经够多的了。现在，你只等瞧我的吧。等一下，我的好朋友，你显然还不明白我的勇气是属于哪一类的，而我是凭了那种勇气才有了气力的。至于说忍耐，我因为做了那种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工作，倒也锻炼得够了。但是，那个时候，好，小伙子，你听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以为是一个无罪的人，一个没有犯法、不应当受罪的人，归于自由，是不会使万能的主不高兴的。难道你的观念改变了吗？难道你遇见我以后，你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了吗？ 不。 但是我不希望变成这个样子。到目前为止，我始终以为是在对环境作战。但现在，你却提出一个和人作战的计划。我能够挖通一道墙，或拆毁一座楼梯，但我却不愿意刺穿一颗心或夺掉一条命。登蒂斯微微露出一点惊异之色。当前面就是你的自由的时候， 您为了那样一个理由就踌躇不前吗？ 请告诉我，有谁阻止过你拆一根床脚下来，打倒你的狱卒，穿上他的衣服，然后设法逃走？ 哈，只是因为我从来不曾想到过这样一个计划罢了。 邓迪斯回答，那是因为上天不允许人犯这样的罪，所以阻止了这个想法钻入你的脑中。凡是一切简单易行的事情，我们天生的本能自然会阻止我们不离正道。譬如说老虎吧，它的本性喜欢喝血，所以只要用鼻子一嗅，就可以知道他的牺牲品已经闯入他所及得到的范围里来了。他扑到那牺牲品的身上，把它撕得粉碎，那是他的本能，他服从了那种本能。但是人却正巧相反，人是怕见血的，谋杀不但为社会的法律所反对，而且也是自然的法则所不容的。邓蒂斯默默无言地听着这一番解释，觉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因为这种想法一向就曾活跃在他的脑子里，或者说得准确些，曾活跃在他的心里。因为有些想法是从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有些想法是从心里流露出来的。自从我入狱以来，我把所有那些有名的越狱案都在我的脑子里想了一遍。那些成功的人都经过长期的计划和小心的安排。举一些例子来说，如波夫公爵逃出万森堡，独步谷长老逃出伊维克堡，拉杜特逃出巴士地狱。但存心要逃脱而成功的例子是很稀少的，机会常常会不易的到来，那是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所以让我们耐心地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吧，信赖时机，你将来会知道，我抓时机是不会比你差的。 唉，你大概很能等待，这件长期的工作给你规定了作业，当你厌倦于劳动的时候，你还用你的希望来鼓励你，使你重新振作起来。 老实跟你说，我不是单靠这个的。 那么你做些什么事呢？ 我或是写作，或是研究。 那么难道还允许你使用笔、墨水和纸张吗？ 哦，不，我除了自己制造以外，还有谁会给我呢？ 你已经制造成纸张、笔和墨水了吗？ 是的。 邓迪斯钦佩地望着他，但他的脑子里却依旧留着一些疑惑。长老的慧眼一下子就看了出来。 你到我的地牢里去的时候，我可以给你看一篇有头有尾的文章，那是我反省我一生的心血结晶，是在罗马斗兽场的废墟里，在威尼斯圣马可故宫的圆柱脚下，在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边推敲而成的。我想不到竟有一天我的狱卒会让我在伊夫堡的牢墙之内有余下把它写出来。我说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叫做论建立意大利统一王国，印出来可以成为一册4开版的大书。 这些文章你写在什么东西上面呢？ 写在我的两件衬衫上。我发明了一种药剂，可以使布片写起来像在羊皮纸上一样的光滑流利。 那么你是一位化学家喽？ 勉强可算。我认识拉瓦西，而且是卡巴尼斯的至交。 但是写这样的巨著，你一定需要书籍做参考。你有书吗？ 在我的罗马书房里，我将近有5000本书，但把它们读了许多遍以后，我发觉一个人只要有150本精选过的书，对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可齐备了，至少是够用，或把应该所知道的都知道了。我把我生命中3年时间来致力于研究这150本书，直到我把它们完全记在心里才罢手。所以我入狱以后，只要略微回忆一下，我就可以清楚他们的内容，就像把书本摊开在我面前一样。我可以把修昔底德、塞诺芬、普罗塔克、塔杜斯利维、塔西托、史特拉达、约南特斯、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斯宾诺莎、马基耶维利和博须埃的书全部背给你听。我这还只是举出几个最有名的作家而已。 那么你一定是懂得好几种语言了。 是的，我可以讲5种近代语言，就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我还考了古希腊文学，会了现代希腊语。我还不能说得非常流利，但我现在还在不断的研究呢。 你在研究？ 是的，我把我所知道的字组成了一套词汇，把它们翻来覆去的组织起来，所以我已经能用它们来表达意思。我大约知道1000个字，那1000个字是绝对必须的。虽然我相信字典里将近有10万个字，我不能希望说得非常流利，但我能够使我的意思让人听得懂也就够了。 登蒂斯越来越觉得奇怪了，他觉得面前这个人具有超凡的能力，可是他还是希望能发现他的某种缺陷。于是他说，但假如你没有笔，你怎么能把你所说的那本巨著写出来呢？ 我自己制造了几支绝妙的笔，这个办法要是一旦流传出去，大家一定很乐于使用。你知道我们每逢斋日是有大雪鱼吃的，我就选用了这种鱼头部的几条软骨来用。你简直想象不到，每到星期3、星期5和星期6，我是多么的欢喜，多么的欢迎他的到来，来更多的供给我做笔的材料。因为我坦白地承认，我这种历史著作是我最大的安慰。当我在追溯过去的时候，我忘掉了目前。当我自由自在地在历史里驰骋忘返的时候，我不再记得我是一个囚徒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